举头望星星，记往事，田园墨水亦有万千丈。趁晚风飘动，梦境一样，星光中现明亮。举头望星星，次次想童年愿望，共你亦一样。你我的心愿在此世上，手牵手找理想。俗世已去遍，念以往那知己，相思千百丈。未怕百里远，唯再见我知己，分享一切于世上。在故乡地，星光下，默默共聚于世上。举头望星星，心中暗想从前愿望，像那浪一样，去远方海岸，踏遍世上，星光添我明亮。举头望星星，抛开创伤，豪情愿望亦有万千丈。远远的瞻望，浪迹世上，只想找我期望。莫计较挫折，愿永远无悲伤，他朝可寄望。为你我再见，望世雨季春风，珍惜此际好印象。在星光下诉心事，但愿共聚此世上。